庆祝光明星节，意大利筹备委员会和斯洛伐克筹备委员会近日分别在米兰和布拉迪斯拉发宣告成立。筹委会决定在光明星节之际有意地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此外，庆祝光明星节法国筹委会近日宣告成立。